Take a ride, put them in the air, 来自于 Eric Sade 带给我们的歌曲。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国外流行音乐的时段，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祝您新年快乐。刚刚这样的一首开场歌曲来自于 Eric Sade 带给我们的 Take a ride， 也可以让我们听到那种白金销量专辑的味道了。而这样的一位艾瑞克同学，他是在瑞典被著名的星探发现并且出道的。那么在新的一年里边，你会不会也有一些新的发现或者被别人发现呢？无论呢是在事业当中还是在情感当中，祝你能够有新的好的运气所在。继续来听歌曲，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 DJ 制作人 Kygo 和 Selena Gomez 带给我们的新歌 It Ain't Me。 I had a dream we were sipping whiskey neat highest floor of the Bowery and I was high enough 春节快乐，春节快乐。我们今天的音乐都是一些外国的流行歌曲。那其实呢，我们也能够听到在榜单当中的一些金牌的唱片是什么样的一种制作方式。而下面一位呢，也是今年的一个热门的黑马选手哈，这样的一位歌手 Lord， 来自于新西兰。他呢演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有一种到了凌晨三点你才愿意从派对回家的感觉。来听这首歌曲，我非常喜欢的 Perfect Places。 I live and die, feel the party to my bones. Watch the wasters blow the speakers, feel my guts beneath the outdoor light. night. I hate the headlines and the weather. I'm 19 and I'm on fire. But when we're dancing, I'm alright. It's just another graceless night. Are you lost enough? Have another drink and lost in us. This is how we get lascivious. Need somebody, take them home. Let's kiss and then take off our clothes. It's just another graceless night. 下面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小马丁 Martin Garrix 跟 David Guetta 他们两位是强强联手打造出了最新单曲，叫做 So Far Away， 加上 Jamie Scott 和 Romy Dia 的演唱呢，可以说也会让很多的歌手们为之倾心，而且羡慕的不行。来听一下 So Far Away。 so far. So far. 欢迎放送我们的春节特别节目，听着欧美音乐去过春节也是一种全新的过节方式嘛，对吧？而这样的一首歌呢，可以算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因为呢，不少人都会说啊，我会相信 New Horn 它会有好的音乐出来，而这样的一首歌，这个歌名啊，就跟歌曲本身一样，它的行板是缓缓而进，吐露出那种大男孩的一种心声，那种嗓音又滋润着北大西洋暖流的一种温馨的状态。 Slow Hand。来自于 Neil Horan， 话说至今啊，这个 Louis 有了首单， Neil 出了两单，而 Harry 发布了两首单曲， Liam 呢也要发新单曲了，各自呢都在 solo， 都在做自己的好歌曲。但是其实事实上啊， One Direction 这个小破团并没有解散的感觉，应该处于是一种暂停的状态，休息期而已。他们都是非常棒的歌手，但是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合体，重整河山。好了，节目最后呢还有另外的一首歌要送给大家，来自于 Selena Gomez featuring Gucci Mane 带给我们的 Fetish。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当然也希望您继续关注稍后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次祝您春节愉快，也不要忘记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然后了解更多关于欧美音乐的相关情况。长先生给您拜年啦。 Take it or leave it, baby, take it or leave it. But I know you won't leave it, cause I know that you need it. Look in the mirror, 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 baby, I see it clear, why you wanna be near. I'm not surprised, I sympathize. I can't deny your appetite.You got a fetish for my love. Crazy when she's looking so fine. Oh, I